我吧。 姑娘，你行吗？ 我都跟了您那么些天了，我就按照您教给我的办法，我试试好吗？ 好吧，春秀啊。 哎哎， 对待顾客呀，要热情，要耐心。遇到什么事儿呢？要沉着。 哎， 明白吗？ 哎， 秤放在那儿了啊，我去开会。 好， 一会儿我叫个人来帮你啊。 哎哎， 我去了啊。好嘞，好嘞。 你管腰秤，我可就管推车啊！ 啊，那好吧，小崔，咱们快走啊！ 走。 做一个榜样，给他看春秀。 萝卜又嫩又脆，清新活，吃了我的萝卜赛蜜甜，吃了我的青椒开口味，点豆白菜营养多，职工们吃了健康身体搞好生产，这就叫城乡交流互相制作。快菜喽，陈老奶奶三姨二妹子送菜来喽。哎，大嫂，卖菜身又脆又甜，赛过通灵啊。售货员换了一个艺术的人呐、我等是广寒宫里来了一位小仙儿啊，新衣服白套袖，还有那七霜盖雪的白套裙呐、小脸蛋儿风吹日晒，还里透红透着那么俊呐、春秀啊，半个月的劳动你变成了两个人呐、 不干了！ 小崔，小崔啊，小崔！

呀，我不是有钱吗？我 有钱呐，买前门楼的钱呀。 你好大爷， 买菜来了还是买别扭来了？ 我呀，我什么都买。 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摆臭谱？ 哎，就是，谁 敢客气点啊？ 哎，你这是买菜来了还是难为人家来的来了？ 难为谁呀？ 我不知道， 难为谁了？ 难为谁了？ 难为谁了？行行行，我跟你们没话说，买菜。我说你这菜到底卖不卖啊？像您这个买法我没法卖。哎呦，你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啊？哎呦，你是售货员，我是顾客，你对我说话就这态度啊？哎呀，你们商店还称什么百万不烦百拿不厌？哎呦，对待顾客就这态度，我呀给你们商店提意见去。欢迎您提意见。 春秀， 哎， 送菜来了。 送菜来了。 这怎么回事？这是 他买菜不守次序，还要把一车菜全包了。 就是，他不排队。 这菜是给咱们大家伙送来的，给全胡同送来的，你一个人要包了，你问我大家伙同意吗？ 不同意，不同意。 哎， 那就行 了。这买不买的呀，倒是没关系。我就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哎呀，你们商店还称什么啊无满意？就这头一样啊，我就不满意。哎， 等你满意，那得紧儿啊，大哥。 是啊， 那你满意得紧儿。 我呀，我跟你没话说。我呀，我找你们商店售货员，哎，经理呀，我提意见去。我，哟，刘经理，刘经理，您可来了，您快瞧瞧吧，你们商店售货员张嘴骂人， 次序还要把一车菜全包了。 有这售货员张嘴骂人，你们骂人 就 是讲理。 行了，您先别生气啊。售货员有缺点，回商店我批评他。你不是想买菜吗？ 对， 先给您腰啊。 不行，那不行， 那 不行。 快点腰， 刘经理 腰啊。 刘经理，他都富贵想买菜，他不排队。您先问问大家伙的意见吧。 不行，这 种 事儿，我听谁的意见呀？我不买了，我不买了， 这有点成不成？ 你真讨厌！ 回家去，干什么不成？跑家门口给我丢人现眼！ 我还没完成任务呢。 这事儿不赖春秀，赖富贵香不讲理。 就是， 赖富贵香， 他这是自作自受，防着高中不考，受这份洋罪。我不能让他干下去。 别难过啊， 街坊们快来买菜吧，现在开始卖菜了。 来来来来来 家里边又唱了《空城计》了，哎，哎，哎呦，爸，干嘛？ 你有时间吗？ 什么事儿？ 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传下知道叫让的不太算一母弟儿一马三金谁得真母的小女儿她的肩膀高肩在今天落在真那王人一见气不分他要与我儿人过家珍第十三儿兵两人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奔我的儿满空不知可吐真情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他是中宝的儿子眼睛的神他与故曾祖母守太君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宋王爷听说他是娘亲不加才反击这元帅营守太君为父要行踪命我挂帅去平财神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为的是他宋江山中黎明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四顾报朝臣我会应三岁不我老不定你才人不为你得是今人把他葬起见本王刚祖先英俊如娇英他是出身托儿不怕苦臣子将就你算宋君情今日令我要把儿教训不管不教真臣人泪不三通报长进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听众朋友，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唱腔是越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请听萧雅演唱的《红楼梦》选段，但求与妹妹同死生。 林妹妹。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